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欣赏昆曲名段，首先要请您听的是长生殿弹词，这是昆曲老生的唱功名句，曲调悲凉婉转，很是感人。当年在昆曲盛行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说的就是弹词和千钟录残赌，是说这个唱段的流行。那么弹词说的故事呢，是安史之乱，黎民流离失所，内廷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落江南卖唱为生，在众听客面前，老龄工感叹国家之兴衰，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细说了一遍。下面呢，我们请您听听弹词当中的四转，写李杨二人爱情之甜蜜，由昆曲名家季振华演唱。 流张 上您听到的是季振华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弹词片段，下面请您继续听昆曲《玉簪记·秦挑》。那么故事说的是书生潘必正寄居在他的姑母所住的女真观中，有一天晚上，潘必正遇到了美丽的尼姑陈妙常正在弹琴，两个人有交谈，甚是投机，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潘必正借琴声抒发了自己对于陈妙常的爱慕之情，陈妙常假装生气，对潘必正也产生了情愫。沈世华和汪世瑜是浙昆培养的世字辈演员当中最优秀的闺门旦和小生演员，两个人合作多年，是昆曲界有名的黄金拍档。后来沈世华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成为了昆曲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得到沈世华传授的学生很多。那么汪世瑜呢，一直是浙昆的台柱子和代表人物，今年观众非常熟悉的青春版牡丹亭，汪世瑜还担任艺术指导。好，下面请您欣赏昆曲《秦挑》片段，沈世华扮演陈妙常，汪世瑜扮演潘必正。 Oh, my God. 三句，一念先不忘，这盘路人暗 失望。 听到的是沈世华、汪世瑜合作演出的《秦挑》片段。上半段的戏迷乐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听的是昆曲弹板清歌啊，下面我们请大家来听听京剧。先来听一段现代戏《老板杜鹃山》。大家比较熟悉的杜鹃山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排演的版本，其实早在60年代初就曾经有两个院团都排演过杜鹃山，一个是北京京剧团，一个是宁夏京剧团。在1964年的现代戏汇演当中，由裘盛戎、赵艳霞、马连良等人主演的《杜鹃山》得到了好评。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版本的《杜鹃山》呢，后来没有再演出，只是留下了几个名段，在演唱会当中还能够经常听到。尤其是裘盛戎扮演的乌豆啊，非常的出色。裘盛戎先生对于排演新戏很有积极性，这段大火熊熊可以说是裘派声腔在现代戏当中的经典之作，哎，发挥了裘盛戎先生独特的唱腔韵致。这段唱啊，开头是摇板，那么音乐节奏术语称作是紧打慢唱，正好反映出了乌豆内心的焦急和紧张。之后转入原版，通过叙述点评制造波澜，有几句是点睛之笔。您像不不，他不是个胆小的人，还有他是一个好党员，这个唱腔啊，唱的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唱腔的高潮。后面呢，跺着唱，唱得很流畅，声情并茂。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大火熊熊照亮天，裘盛戎先生扮演乌豆。 Oh, 以上您听到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杜鹃山》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严慧珠演唱的《凤还巢》实况录音。 涂，岂料木匠昏有哪一家的？ 不是木匠， 不是木匠，又是谁家的？ 那是朱金穗家里的。 哦，乃是李冰贵的家。 Thank you. 像您听到的是严慧珠演唱的《凤还巢》片段，《飞虎山》是小生和花脸的对儿戏。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姜妙香和金少山灌制的老唱片。这个版本的唱片虽然调门不高，但是两位大师的唱腔可以说得上是以简化繁，以真化境。好，听完了金少山、姜妙香二位合贯的老唱片《飞虎山》，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戏迷乐，主持人尚远和您接着聊戏听戏。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